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京津冀新干线，我是玉欣。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1年的7月14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6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北京，目前南三环刘家窑桥西向东的方向内侧车道是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另外在南部地区环路，南二环的西段东西双方向，南三环玉泉营桥到刘家窑桥西向东的方向，还有东部地区环路，东二环东三环东四环的北段南北双方向都是行驶缓慢路段。目前北京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是7.6，处于中度拥堵级别。 再来关注天津的路况，昆仑桥向富民路方向，在下桥处最外车道的坏车还在处理中。红旗路由王顶堤桥向宝山道车辆缓行，金密大道由东兴桥向太昌路方向车辆缓行。 再来关注一下河北的各条高速，目前在唐山辖区因为降雨，唐津高速、成唐高速各站口是管控两客依偎车型上道。另外，迁西支线张庄子上道口因设施关闭了一小时。长深高速长春方向转唐曹高速互通处因匝道积水无法通行。另外，承德辖区成秦高速因岔沟门隧道的山坡有碎石滑落，关闭了宽城口承德方向的站口，在宽城口方向分流了承德方向的车辆。目前河北省其他的高速都是正常通行当中的。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三地热点。京津冀区域频繁降雨模式将会持续，气象专家表示，进入汛期经常出现对流天气是正常现象。 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加强暑期社会面防控，严密防范境外疫情输入。 北京发布通知，进一步规范市场租房补贴发放管理，天津公租房拟出新规，部分承租家庭可以申请互换住房。 河北省首个企业信用风险预警平台在石家庄上线运行，将提高检查效率和监管质量。 国际电讯，巴基斯坦公交爆炸导致中国公民9死28伤，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发布紧急提醒。 从南美到欧洲，多地报告出现新冠变异病毒拉姆达毒株。 文体资讯，日本东京都在第四轮紧急状态下，东京奥运村今天开村，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正式成立，总人数为777人。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明天起向公众开放，五大主题雕塑震撼人心。 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旗帜》第八集，单霁翔，让文化遗产有尊严地活在当下。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党史百年，篇篇读。 今天是2021年7月14号，1919年7月14号，湘江评论创刊。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湘江评论创刊号寄到北京后，李大钊给予了高度评价，晨报也予以介绍，说它内容完备，魄力非常充足。 1972年7月14日，周恩来会见正在中国参观探亲的美籍华人学者参观团和美籍华人学者访问团全体成员。在谈话中，他提出应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下，在广泛实践的基础上，加强国内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工作。 同时，他再次称赞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不久前提出的关于应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交流的意见，并要求参加培建的北京大学负责人周培源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 2017年7月14号到15号，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举行。会议决定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会议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位一体的金融工作主题作出部署。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尽管从11号开始的京津冀地区今年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过程已经结束，但未来几天京津冀区域的降水依然比较频繁。今天的三地热点，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一直到本周末，北京依然处于频繁降雨的模式，而且在17号到19号降雨还有增强的趋势，大家要多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预计21号到23号天空会逐渐放晴，而除了降雨之外，闷热是主场，比较容易中暑，因此大家除了防雨之外，还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昨天天津再次迎来雷阵雨天气过程，尽管没有此前的最强降雨过程持续的时间久，但最大降雨量依然高达110毫米。气象专家表示，这种持续时间短、雨强较强的降雨将是主汛期的常客。 天津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东高红分析，进入了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特别是华北地区进入七八月的主汛期之后，经常会出现对流天气，是很正常的现象。天津今明两天以多云天气为主，但是不排除局地依然会出现对流天气过程。16号之后，天津还将出现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也请大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出行。 河北省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的信息显示，接下来几天河北多地依然会出现频繁的降雨过程，其中今明两天张家口、唐山、秦皇岛、沧州、承德、保定等地都会出现雷阵雨天气。预计16号夜间到17号河北全省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其中中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温方面，预计今明两天河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基本上都在32摄氏度以上，其中邯郸还将触摸到35摄氏度的高温线，高温搭配高湿度，闷热感明显。 那在上蒸下煮的天气里，防暑不能够松懈，三伏天气温高，空气湿度增大，天气比较闷热，容易造成中暑等症状，很多的夏季疾病也开始进入了多发的时节。所以呢，在饮食方面，冷饮不宜多吃。此外，西瓜绿豆汤虽然是解暑的佳品，但是也不要冰镇使用，以免引起肠胃的不适。同时，高温呢还会使人烦躁或者倦怠，因此也要注意适当的午休。 总之，七月正是降雨频繁、天气闷热的时期，大家应注意随时做好防范。同时，专家提示，强降雨过后，市民应减少到山区出行，注意避险。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赵明聪的报道。 目前，本市仍处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中，而且仍然有雷阵雨天气。国家减灾委员会专家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晶表示，强降雨过后，仍要尽量减少山区出行。 降了以后，这个土层啊，饱含了水了，山体啊，岩石有裂隙啊，水都顺着里边灌进去了。那这种情况，它随时处于一个不稳定状态。再有一些降雨，即使没有原来那么大，也可能会触发。暴雨过后的一段时间呢，还是有比较大的风险的。 如果途经山区路段，要增强风险意识。李晶说， 如果这个地方呢坡度很陡，那就要特别当心了，要看一看它有没有迹象，前面掉了个石头啊，或曾经塌了一小块啊，那都只是这个地方不稳定。 除了山区地质灾害外，城区道路也有因降雨导致地面塌陷的可能。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地下管线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刘慧忠介绍，每年七八月份都是地面塌陷事故的高发期。 降雨比较多嘛，对于地质结构发生一些影响，排水管道病害比较严重，集中降雨的过程当中，那么就加大它的压力了，它有可能本身裂了，溢流到土壤上头，然后形成塌陷。假如淤堵了，它就往上冒嘛，形成一个塌陷一个坑。 强降雨后，在城区道路出行，可以观察路面情况，及时避险。刘慧忠说， 就是人行道上那地砖有些凹凸，基本上它已经表现出来了。那种沿街小巷的时候呢，那水淤积的比较多一些，我们就尽量避免一些走主干路的安全的位置。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京津冀新干线。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上午，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110次会议暨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第61次会议召开，研究调度疫情的防控工作。会议指出，当前境外疫情仍处于高位流行态势，防控一刻不能放松。 会议强调，要严控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进京，严密防范境外疫情输入，持续加强监测预警，落实14+7健康管理措施，加大对进口物品，特别是冷链食品及其包装的检验检疫力度，开展预防性消毒，从业人员个人防护和健康检测要落实到位，要持续巩固扩大疫苗接种成果，提升疫苗接种服务质量，严格做好冬奥会筹办疫情防控。 会议强调，暑期是北京的旅游旺季，进京人员将明显增多。市场、商超、餐馆、电影院、公共交通、七小门店等公共场所要严格落实各项防疫措施，按照四早要求，坚持人、物、环境同监测，最大限度消除潜在的风险隐患。各类学校要做好假期校园常态化疫情防控，及时掌握师生员工的健康状况，提示离校离京的人员做好个人防护，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活动。 据北京市民政局今天介绍，为更好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确保困难群众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北京市将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家庭月人均1170元调整为1245元，调整后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自今年7月起实施。 截至到2021年的3月底，北京市共有城乡低保对象6万多户，11万余人。北京市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调整主要以统计部门提供的北京市居民基本食品费用支出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费用支出为基础进行测算，综合考虑了物价指数和社会保障相关标准以及疫情的影响，兼顾了区域发展的差异，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 今后取得北京市市场租房补贴资格的家庭，自行到市场租赁住房签订住房租赁合同时，应使用北京市住房租赁合同示范文本。今天，北京市住建委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市场租房补贴发放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其中规定，住房保障管理部门为补贴家庭办理市场租房补贴领取手续时，应对使用住房租赁合同示范文本的情况予以核验。 对于自行在市场租房中的低收入家庭，北京市一直采取货币补贴的方式缓解家庭住房的压力。按照2020年8月执行的新政，三口之家每月最高可以补贴3500元。相比于此前建议使用北京市住房租赁合同示范文本，这次出台的通知当中明确提出必须使用，以更好保障租房人的权益。同时，已经领取市场租房补贴但是没有使用示范文本的家庭，按照规定也应该在租赁合同到期之后使用示范文本重新签订住房租赁合同。 此外，通知提出，补贴家庭与出租人签订住房租赁合同，依规办理住房租赁登记备案通过后，可以简化市场租房补贴领取手续，补贴家庭持相关资料直接到街道办事处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办理市场租房补贴领取手续，房屋出租人无需到场和提供相关材料，补贴家庭承租平房的出租人可不提供房屋安全鉴定证明。 在租房方面，天津也有新的政策。天津市住建委近日拟定了天津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并向社会征求意见。其中，在房屋互换条款中规定，天津市内6区、环城4区公共租赁住房承租家庭因就业、子女就学等原因，可以提出互换住房的申请。 据介绍，实施细则涉及公共租赁住房的申请审核、经营管理、使用退出管理等工作。在房屋互换方面，公共租赁住房承租家庭之间互换住房遵循平等自愿、无偿互换、统一平台、统一管理原则。首次签订天津市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满一年后可提出互换申请，租赁期间内只允许互换一次。承租同一套住房的不同小区的家庭之间可进行互换，承租家庭应不欠缴房屋租金、物业费、供热费等相关费用。市住建委政府网设立天津市公共租赁住房互换平台，承租家庭可登录后发布查询房屋互换信息。 再来关注河北。河北省廊坊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日前介绍，廊坊目前已经开通了8项省内通办、跨省通办服务事项，单位和职工可以通过所在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办理异地住房公积金业务。 据了解，这八项服务事项包括公积金的开户、提取、信息查询及变更，以及出具证明等方面。下一步，廊坊市将积极拓宽服务渠道，优化服务效能，提升电子服务、政务服务水平，让缴存职工办理业务更加方便快捷。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再来关注2021年服贸会的相关情况。2021年服贸会将会于9月2号到7号在北京举办。据北京首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昨天介绍，服贸会首钢原会场项目主体已经基本完工，目前正在进行馆内的内部装修、外部市政道路施工以及景观绿化工作，八月初会实现竣工交付并启动布展工作。 据介绍，首钢服贸会会场的最大特色是将丰富的工业遗存风貌与现代展会相融合，不同板块功能建筑分散式、花园式的镶嵌在工业遗存中。这里不仅保留了铁轨、廊道、厂房等工业遗迹，还设置了15座服贸会展览场馆，总面积达94000平方米，全部为新建展馆。在服贸会之后，这片区域将建成绿色生态、开放共享的首钢工业遗址公园。 此外，2021年服贸会还将第一次设置数字服务专区，亚马逊、阿里、日电等39家境内外知名企业报名参展，其中呢有不少企业是第一次参加服贸会。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作为2021年服贸会意向参展企业，亚马逊云科技是首次参加服贸会。亚马逊云科技大中华区公关总监王飞告诉记者， 展览的部分主要是在申请和筹划数据专区的展览，展示我们帮助客户进行数字化转型和创新的解决方案，希望他们更好的知道怎么样用云来促进转型。 亚马逊云科技大中华区商业事业部总经理李小芒介绍说，公司在助力中国企业扩展海外业务方面已经有不少成功案例。 比如像网易公司，他为了给客户呢提供极致的游戏的体验，选择了我们的服务。因为我们在全球呢有25个区域的81个可用区，它的游戏客户可以在离数据中心最近的地方来享受到高端的服务。 据了解，2021年服贸会将突出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并首次设置数字服务专区，重点邀请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国际国内数字服务龙头企业，突出展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的最新成果和技术应用。 在数字技术方面，天津市南开区目前成为了全国第一批实现移动双千兆覆盖的行政区域。这是南开区昨天召开的移动双千兆全域覆盖发布会上发布的消息。据介绍，以 5G 和千兆光网为代表的双千兆网络能向单个用户提供固定和移动千兆的接入能力，具有超大宽带、超低时延、先进可靠等特征，是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承载底座。 再来关注营商环境的变化。国网北京电力今天召开30加全电餐饮新闻发布会。所谓的30呢，是指低压客户接报装、接电、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的服务模式，解决了小微企业报装接电面临的电力专业人员缺乏、成本承受力差、自身用电管理能力不足等现实难题。 发布会上介绍，截止上半年，国网北京电力已完成首都核心区1149户液化石油气改电工作，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6万吨。相关经验将继续在城市副中心、回天地区推广。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在西城区东宫巷胡同的念和居餐厅，刚刚改好的电厨房让厨师长王复兴特别满意。 以前的煤气罐嘛，传统那个煤气灶，火开的大嘛，夏天开上火之后不干活站着都是热，但改完这个电之后呢，工作环境改善了很多。 除此之外，改电之后安全隐患减小了，成本也和之前基本持平。念和居餐厅总经理张艳秀说， 我们在国网的这个 APP 先报装签订了合同，他们电力公司就来看现场，马上就开工了，就用了短短的8天时间就完成了这个气改电。 国网北京城区供电公司副总经理魏延平说，截止6月底，首都核心区的非居民客户瓶装液化气已全面清零，其中70%以上改用了电力这一清洁能源， 除此之外，三菱服务还服务小微企业、疫情防控、电动充电桩、乡村振兴等方面，累计服务客户约14000户。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营销部副主任邢其静说， 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总结首都核心区气改电的工作经验，优先在副中心、昌平、回天地区开展气改电的相关工作，同时协助政府推进核心区燃油锅炉改电和昌平地区中小学气采暖改电的相关工作。 河北省第一个企业信用风险预警平台石家庄市企业信用风险预警平台已经在近日上线运行。据河北新闻网今天报道，这一平台可以通过采集、监测、归集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当中产生的各类涉企信息，对企业信用风险进行监测和预警，并将所有风险预警提示信息嵌入到执法人员的手机移动终端，使执法检查人员有的放矢地进行靶向性监管，从而提高检查效率和监管质量。目前这一平台已经录入了45万余户的企业信息，收集了25个企业生产经营异动情形，生成了9414个企业信用风险点。关注更多的三地热点新闻，您可以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接下来请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的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今天请听第51集，北京市怀柔区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天问。 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60多年前，这里曾经是一个秘密的火箭试验研究基地。1958年，苏联卫星发射成功后，中国科学家们纷纷在报刊上探讨人造卫星的意义和用途。是年5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党的8大2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随即，中央决定以中国科学院为主，组建专门的研究设计机构，拨出专款研制人造地球卫星，代号为581任务。同年，在怀柔一个科研基地开始秘密修建。这个科研基地主要由中科院力学所二部和化学所二部组成。由于保密原因，基地对外宣称北京矿冶学校。整个基地由3个试验区以及机械加工车间、推进剂仓库、器材仓库、化学楼、生活区等组成，总占地面积约6000平方米。基地投入使用后，马上承担了液氢液氧火箭发动机的设计和试制任务，并于1964年11月在试车台上首次点火成功。这是一项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完成的原创性工作，是我国首次进行的液氢液氧火箭发动机的地面试验，对两弹一星的研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两弹一星铸就了共和国的大国之盾，奠定我国国防安全体系的基石。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表彰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据统计，仅中国科学院一家单位前后便有17000余人参与了两弹一星的相关工作，而如今他们大部分人的名字如同北京矿冶学校这个名号一样不为人们熟知。为了铭记这段不平凡的历史， 中国科学院对怀柔火箭基地原址进行改造，建起了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旨在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彰显老一辈科学家为两弹一星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2015年9月12日，位于中国科学院大学的纪念馆建成并正式对外开放，代代传承的科技强国之梦将在这里永续传承。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历史不忘，功业永存。热爱祖国，无私奉献，奋斗者无怨无悔，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众志成城，攻坚克难，两弹一星精神融入爱国之情、报国之志与奋斗精神，砥砺一个民族不辍奋斗、升腾复兴之梦，展翼凌空。 5 4 3 2 1，点火！起飞！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一起突发事件。当地时间14号，巴基斯坦北部一辆巴士发生了爆炸，目前已经造成9名中国公民和3名巴基斯坦人死亡，另有28名中国公民受伤。据巴基斯坦外交部14号发表的声明显示，这辆车因机械故障导致气体泄漏，引发爆炸，使车辆坠入峡谷。进一步的调查正在进行当中。当地一名高级警官表示，这是一起严重的爆炸，但其性质尚不清楚。 据消息人士称，这辆巴士当时载着30多名人员，其中许多人是中国籍工程师，当时正前往巴基斯坦尚科西斯坦的达苏水电站工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微信公众号14号发布紧急提醒，提示在巴中国公民、企业、项目务必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形势，非必要不外出。 今年以来，巴基斯坦已经发生了多起爆炸事故。4月21号，巴基斯坦西南部一家酒店遭遇了爆炸袭击，导致至少4人死亡、12人受伤。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艾哈迈德表示，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在这家酒店下榻，但是事发时已经外出。塔利班组织宣称对事件负责。另外6月23号，巴基斯坦东部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造成至少2人死亡、15人受伤。 再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最新数据显示，近期美国7天平均日增新冠病例数持续增加，截至12号的7天平均日增病例数为21420例，为5月底以来的新高。7天平均日增死亡病例也在上升，目前平均日增死亡病例约200例，疫情呈反弹迹象。专家认为，病例激增与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在全美加速传播、年轻群体暑期社交活动增多以及没有接种疫苗的群体易受感染等因素有关。 最近几天，欧美多国报告最早在秘鲁发现的新冠变异病毒拉姆达毒株已经在当地出现。世卫组织先前表示，从去年8月在秘鲁最早被发现以来，拉姆达毒株已经在29个国家和地区出现，尤其在南美地区的传播明显加快。英格兰公共卫生署的数据显示，除了南美地区之外，美国、加拿大、德国、西班牙、以色列、美国和津巴布韦等国家和地区也报告出现了拉姆达毒株感染的病例。 世界卫生组织6月14号发布报告说，将拉姆达毒株列为需要留意的变异病毒之一。报告中说，拉姆达毒株潜在具有更高传染性、更强抵御中和抗体的能力。不过，目前人们掌握的证据不足以确认这些突变的全部影响。针对这种毒株，还需进一步研究，以确定所需对策。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12号警告，强生新冠疫苗可能会引发罕见的基兰巴雷综合征，不过几率非常低。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迄今大约1280万人接种了只需注射一剂的强生新冠疫苗。药管局初步接到100例接种者出现了吉兰巴雷综合征的报告，其中95例重症者需要住院，目前已经有1人死亡。药管局将委派外部专家组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处理。 吉兰巴雷综合征是一种自身免疫性周围神经病，症状包括肌肉无力、轻度远端部位感觉缺失、行走困难、面部表情困难等。大多数患者能够康复，但也有少数病例会瘫痪乃至死亡。这种综合征可能由多种因素触发，例如流感、巨细胞病毒、寨卡病毒等。在极少案例中，有人在接种特定疫苗后出现这种综合征。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西部地区近期连续遭到了热浪的袭击，截至13号，加利福尼亚、俄勒冈等10个州超过60场林火仍在肆虐，其中规模最大的林火发生在俄勒冈州与加州交界地带，已经持续了一周。截至当天上午，这场林火的过火面积800多平方公里，焚毁了数十栋建筑，威胁了大约2000栋民宅。 极端高温、干旱以及大风天气导致林火难以扑灭，救火进展艰难推进。气象部门预测，热浪在美国多地已经达到峰值，气温有望从13号开始有所回落。不过，加州部分沙漠地区13号夜间仍然高温不下，其他不少地区预计今后数日仍将酷热。 再来关注即将举办奥运会的日本。日本东京警视厅13号宣布逮捕了4名东京奥运会外籍工作人员，原因是他们涉嫌吸食毒品。据警方通报，4名嫌疑人当中，英国公民和美国公民各2人，职业均为电工，本月3号到5号被捕，他们都否认所涉的罪名。 东京奥组委确认，这4人是一家在日外资企业员工，居住在东京，为奥运会场馆维护发电机。这家企业说，正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已对4人做出停职处理。 据路透社报道，外籍奥运员工人员涉嫌吸食毒品的事件可能会令赛事主办方的处境更加窘迫。东京奥运会定于7月23号开幕，由于疫情反弹，日本首相菅义伟8号宣布东京从12号起第4次进入紧急状态。出于防疫的考虑，在东京都以及周边三县、福岛县等地的比赛将空场举行。 美国可口可乐公司13号宣布，打算对旗下热门饮品零糖可口可乐的配方做出微调，使口味更接近经典可乐。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新版零糖可口可乐不仅口味有变，瓶罐外观也有所变化，区别于现在的现有版本，不再采用黑红搭配，而是全红。新版零糖可口可乐将取代现有版本，定于本月和9月分别在美国、加拿大发售。 可口可乐公司已经在一些海外市场更新了零糖可口可乐的配方，但是不少消费者认为口感比较差。一名失望的消费者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说，新配方令人吃惊，我不会再购买，除非让它恢复老味道。另一名消费者说，新口味太过于糟糕，能让人戒掉可乐瘾。可口可乐公司2005年推出了零度可口可乐，2017年微调配方并更名为零糖可口可乐。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京津冀之声。联通三地，联手打造 FM 100.6，京津冀之声，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京津冀新干线。 晚间不晚点。京津冀新干线，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截至今天，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还有9天时间。在东京都进入第4轮紧急状态的情况下，位于东京都晴海海滨区的奥运村开村了。在未来的一个月里，这里将成为11000多名运动员和工作人员的重要活动场所之一。 为了避免交叉感染，东京奥组委要求运动员们只能在奥运村和比赛场馆之间活动。奥运村内将尽可能地提供全面的服务。在饮食方面，奥运村内配有24小时运营的餐厅、理发店、便利店、邮局等一应俱全。 此外，奥运村还设置了24小时运行的发热门诊，并且首次开辟了专门为女性运动员提供完备医疗服务的单独诊所。运动员每天都要进行核酸检测，一旦出现发烧等症状，将会立即被送入奥运村内的诊所做出进一步检查。 日本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昨天表示，尽管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续，但是东京都有能力举办一场安全安心的奥运会，因为医疗系统已经做好了准备，医院方面资源足够，疫苗接种工作也正在加速进行当中。 为了降低疫情对东京奥运会的影响，东京都内所有的场馆比赛均以无观众的形式空场举办。为了活跃气氛，日本或采取一些新措施，比如在看台布置跳舞机器人，放置印有观众人像的横幅和玩偶，或者直播观众观看比赛时的表情等等。 昨天，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针对有人担忧的举办奥运会可能引发日本新冠肺炎疫情恶化一事表示，奥运会各方采取了将相关人员和日本民众隔离开来的措施，完全可以信任东京奥运会及残奥会的安全性，不必过分担忧。 今天下午，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正式成立，代表团总人数为777人，其中运动员431人、教练员、领队、科医人员等运动员队运动队人员307人、团部工作人员39人。 431名运动员来自全国28个省区市，运动员平均年龄为25.4岁，年龄最小的是跳水队的14岁的运动员全红婵，最大的是马术队的运动员李振强52岁。运动员中参加过奥运会的有138人，占运动员总数的32.02%，其中131人参加过2016年里约奥运会。 教练员包括来自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等19个国家的30名外教，涉及田径、赛艇、水球、橄榄球等17个项目。东京奥运会是中国代表团境外参赛规模最大的一届奥运会，目前代表团成员的疫苗接种率达到了99.61%。 据中国足协网站消息，中国女足主教练贾秀全在谈到女足奥运前景时介绍，已公布的22人大名单是目前最适合的人选。女足已经集中训练备战1个多月的时间，训练强度比以往都大。东京奥运会，我们不是看客，不是参与者，而是竞争者。 再来关注中国帆船帆板队方面的消息。日前，中国帆船帆板队抵达了日本备战奥运，由于训练的水域尚未开放，出于安全考虑，运动员们暂时在赛时酒店的走廊里进行训练。今天，中国帆船帆板队在日本的江之岛帆船训练基地将一艘470级帆船桅杆当作了旗杆，举行了升旗仪式。 受疫情影响而延期的东京奥运会让运动员的备战从4年等待变为5年候场。不管怎样，参加奥运会是每个体育人的梦想，奥林匹克更快更高更强的光已经不可阻挡。今天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意味着我国体育健儿将出征东京为国争光。 但是呢，有这样一群人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在奥运赛场上亮相。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盘点几位无缘东京奥运会的名将。如果没有疫情的影响，两夺奥运会男单冠军的林丹应该会为了东京做最后一搏，但是最终因为奥运延期、自身伤病以及竞技能力下滑等多重不利因素，超级丹最终选择在2020年的7月4号宣布退役。 叶诗文曾在伦敦奥运会上摘得400米混合游和200米混合游2枚金牌，但在东京奥运选拔赛和奥运补位赛中，成绩成为叶诗文的硬伤。根据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东京奥运会游泳项目选拔办法，选拔赛各单赛单项决赛中，达到奥运 A 标且成绩最好的运动员，最多2人获得入选资格，而叶诗文在决赛中的成绩没能达到奥运 A 标，从而落选。从游泳名单中可以发现，女队的平均年龄只有20.3岁，意味着更多年轻人挑起了大梁。 从去年开始，丁宁这位乒坛大满贯因身体和竞技状态下滑，开始缺席国乒一系列的赛事，国家队集训也经常没有他的身影。而从近年的成绩来看，陈梦、孙颖莎、王曼玉已经坐稳了主力位置，加上老将刘诗雯，老中青组合的阵容已经成型。虽然淡出了主力名单，但是丁宁已经规划好了下一阶段的人生目标，他即将前往北大深造攻读全日制硕士，看来退役离他已经近在咫尺。 中国举重队7月12号公布了东京奥运会参赛名单，里约奥运会冠军、女子64公斤级3项世界纪录保持者邓薇因伤未能入选，她曾随队前往亚锦赛，但因腰伤没有上场。中国举重队表示，选拔工作充分考虑国际对手主要的情况、运动员训练水平、比赛成绩、成功率、大赛经验和心理、体重、伤病等各种因素进行综合评定，最终确定了8人参赛名单。 26岁的唐佳丽是中国女足前锋线的一把尖刀，今年年初入选了亚足联最佳阵容的候选球员，并且拿到了中国女足金球奖。在今年4月中国女足对阵韩国队的东京奥运会女足亚洲区预选赛附加赛当中，她为中国女足拿到了奥运会门票，立下了战功。 但就在六月的集训当中，唐佳丽却因伤落选了最终22人的名单。主帅贾秀全对唐佳丽无缘奥运表示遗憾，表示她的职业生涯还很长，希望她能够好好养伤。 在女排备战奥运的集训阵容中，29岁的林丽是唯一落选12人名单的奥运冠军。自2015年开始，林丽成为中国女排在自由人位置上的重要人选。她两度随队夺得2015年世界杯和2016年里约奥运会冠军。但在东京奥运会周期，林丽状态略有下降，同为自由人的王梦洁后来居上。 当然，没能够参加奥运会的不止以上的这些运动员，他们呢有的状态下滑，亦或不敌后浪，有的激流勇退，亦或无奈受伤。不过他们的缺席不代表失败，他们的付出和执着依然值得我们鼓掌。同时我们也希望代表中国队出征东京奥运会的运动健儿们能够赛出水平，赛出风格，取得佳绩。 近日，位于2022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的冬奥村陆续通过竣工验收和消防验收。截至目前，延庆赛区核心区内，冬奥村、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国家高山滑雪中心都陆续完成消防验收和竣工验收，核心区建设工程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 冬奥村消防验收现场，工作人员手持着消防测试烟枪，模拟火灾烟雾，仔细地查验着烟雾警报装置能否成功启动，并且精准监测到报警点位，确保在突发火灾后第一时间实现及时预警，迅速响应，有效救援。 此外，延庆区住建委还对竣工验收进行了监督，完成竣工和消防双验收后，整个工程完成全部闭环建设。此次验收是冬奥村建设工作的最后一环，验收完成后，冬奥村将进行局部细节提升并交付使用。 7月12号，悦动港城欢乐冰雪秦皇岛市喜迎冬奥全项人群冰雪运动推广培训正式启动。培训将通过线上加线下的方式，引导群众科学参与冰雪运动，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冬奥的浓厚氛围。 新一轮计划主要培训项目为轮滑、滑冰、陆地冰壶三个项目，后期还将陆续开展滑雪、冰球等多个项目的培训，实现冰雪运动基本项目培训全覆盖。这次培训确定了9家冰雪运动培训示范基地，7家冰雪运动培训示范单位，并组建了秦皇岛市冰雪运动推广培训讲师团，全方位解决冰雪运动去哪滑、谁来教、玩什么的问题。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两条提示。因为受到天气的影响，居庸关长城景区和银山塔林景区为了保障游客安全游玩，明天关闭一天。那已经预约门票的游客可以通过明130微信公众号以及银山塔林微信公众号进行退票。 同时，从本周末起到10月17号，天津博物馆、天津美术馆将延迟闭馆。每周六、周日由原先的下午4点半闭馆，4点停止入场，延长到晚上6点半闭馆，6点停止入场。 为了更好地满足周边居民多元化的消费需求，促进北京大兴区夜间餐饮消费增长，大兴绿地缤纷城联合小城互娱打造了深夜食堂节，联动场内19家餐饮商户推出了美味餐食及惠民折扣。在活动期间，消费者可以领取深夜食堂节的美食消费券，线上领券，线下消费，享受夜间美食的魅力。 从7月16号开始，大兴绿地缤纷城将在东岸中庭区域举办缤纷艺术市集，开展为期半个多月的夜间市集狂欢活动。这次活动将涉及手工饰品、图书玩具等大量商品，丰富百姓的购物选择。 同时，红果子市集将从7月17号起在大兴大悦春风里开集，包含红色果实、红色美食、红色好运物件等红色物品，为市民提供沉浸式消费体验。此外，位于天宫苑的凯德茂7月30号到8月29号或将拟推出夜经济市集，搭建贩卖潮流玩具、水吧小食等，并邀请民俗手艺人花式传播民俗文化，丰富夜间的美好氛围。 再来关注天津方面，经过提升改造的新金湾广场将于7月16号开街。据了解，广场将主绕入口之一的滨江道与解放北路交口设计定位为城市 U 盘，上万只气球存储在 U 盘中，组成了一条色彩斑斓的通道。开街当天将有大型的 cosplay 秀，同时每隔2小时就会有一场创意演出，全天循环。 此外，广场还全新打造了电音表演、裸眼 3D、商铺盲盒等多个主题，强化了演艺、亲子、时尚元素等多重体验感。同时，在7月17号和18号，电音乐队将在中央演艺广场进行全天的电音演出派对，给游客带来震撼的视听享受。 暑期来临，天津市琳琅满目的消夏打卡项目将带领游客尽情感受夏日乐趣。在方特嗨皮冰饮节上，消夏列车的车厢内设置了趣味西瓜赛、干杯吧啤酒等互动游戏，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挑战。在城堡消夏集市内，爆米花桶、小龙虾等美食应有尽有。夜幕降临，城堡前人头攒动，夏夜派对中的元气女团舞蹈、花式篮球表演纷纷上演。据了解，这次的系列主题活动将持续到8月22号。 此外，在天津港保税区的平行小镇2021空港超玩造物节当中，年轻人可以畅玩文创市集，逛累了就可以来到小吃街品尝各类美食。同时，广场的中庭花园还有啤酒节活动，活动将会持续到10月7号，营业时间为晚上的6点到11点。那关注更多的 3D 旅游资讯，您可以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文化旅游。 从明天起，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正式开放。在这座红色新地标的广场上，五大主题雕塑雄伟矗立，震撼人心。大型雕塑旗帜气势如虹，信仰、伟业、攻坚、追梦四组大型雕塑分别对应四个伟大主题，276个人物和583块汉白玉融为一体，讲述着中国共产党100年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历程。 今天上午，中国科技馆赤子丹心与党同龄的科学家主题展览开幕，21位与党同龄的科学家故事集中展出。本次展览以1921年出生的科学家为切入点，综合展现与党同龄的科学家们的卓越成就以及探索历程，尤其是他们感人至深的爱国爱党情怀。展览在中国科技馆2层恐龙广场展出。 7月12号下午，天津市组织在京外国人士参观党史纪念馆，来自20个国家的50多名外国友人先后走进天津博物馆和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聆听中国共产党党史故事，领略天津文化。来听天津台记者李山的报道。 走进天津博物馆红色记忆天津革命文物展，穿越一条时光走廊，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乔装大商人时用过的怀表，马骏烈士生前用过的洗脸盆，天津奥运史上的第一枚金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文物蕴藏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密码。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韩世兰从埃塞俄比亚来京求学2年了，这些展品让他非常受触动。 几乎白手起家，从一开始什么都没有，一直到现在能发展到如此高的水平。 很多外国人士对于天津在新时代的发展变化格外关注。天津韩国商会秘书长朴仁县上世纪90年代就来过天津。 天津呢有历史，还有先进的工业，这里韩国企业很多。中国的共产党今年就是100周年嘛，这里参加过以后啊，我现在要理解很多共产党为了人民服务非常伟大。 在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外国人士参观了人民总理周恩来生平展和20世纪中国妇女的杰出代表邓颖超生平展。来自俄罗斯的玛丽娜已经在中国求学生活5年了，现在是天津师范大学一名汉语言文学博士。 给我们展现了周总理的曾经工作的生活场景，包括他的办公室、接待室等等，都是当时的模样。当时总理的生活非常的简朴，我的内心也特别崇拜周总理。 关注更多 3D 展览资讯，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展览。 接下来请听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旗帜第8集，山继祥让文化遗产有尊严地活在当下。 一篇故事，一幕场景，一段音响，铭记苦难，传承奋斗，走向辉煌。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飘扬的旗帜， 单霁翔，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玉新、马潇，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5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1摄氏度。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6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来关注几起事故。目前北京东二环朝阳门桥南南向北方向、南北双方向是各有一起事故，东三环三元桥长虹桥北北向南的方向、京广桥北南向北方向也各有一起事故，东四环四惠桥南向北方向以及红领巾桥北向南的方向各有一起事故，东五环小交亭桥北以及大黄庄桥南向北方向，还有平房桥五方桥北向南的方向各有一起事故，西二环阜成门桥南向北方向是有事故，西三环莲花桥南向北方向也是有事故，西四环定慧桥北向南的方向也是有事故。以上都是事故路段，后车请注意避让。另外，北京市交通委与首发集团联合发布的路况信息显示，京哈高速的出京方向田家府服务区附近16.3公里处占用服务区的入口匝道占道施工，施工期间车辆暂时无法驶入田家府服务区，途经施工车辆路段请小心礼让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再来关注天津的路况，京济高速驶往市内方向2公里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通行恢复正常。京滨高速的临港站入口现开车道，因河北省境内车流量大，京滨高速永定新河收费站入口有压车并现开车道。还要提示您的是，京滨高速驶往滨州方向在161至185.4公里、222至239公里，驶往秦皇岛方向239至222公里都有施工占道。 再来关注一下河北的各条高速情况，目前唐山辖区沿海高速天津方向57公里处受到前期的事故影响，现场有缓行的情况，所以采取了关闭的措施，关闭了天津方向沿线站口。另外，长深高速长春方向转唐曹高速互通处因为匝道积水，目前是无法通行的。另外，河北省的其他各条高速都是正常通行当中。也要提示您，无论在什么样的路面情况下，都要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小心和耐心的驾驶。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我是玉欣。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来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的精彩内容。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100.6 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情报保卫人员必须具有超群的个体素质，既要斗勇，更要斗智，还要随时准备蒙受冤屈，做无名英雄。中国秘密战，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纪实。京津冀之声 FM100.6，每天13:30、19:00播出，敬请收听。 京津冀之声5月26日优化调整节目播出时间， 上午7:00